飞，漫步在地中海边，再接受惯了以后，我离开你很远，自以为是的从容，不想你把心放空，却忘了旅行终究得回头。我在回来时把倔强也忘在如今的门口，再也无处可躲，满身的失落，带着疲倦也没有你的我，终于开始感到寂寞。过去这几天我都无所谓，全都是谎言。过了地久夜，我想有一天回到十天前的世界，想念那窗外。 伤了我的心，你眼中的